啊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啊，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，今日我哋好开心啦，同阿笋哥可以秉烛夜谈啊，因为阿笋哥即系真系好难得过嚟，我哋一齐瞓下觉。 好彩有得个有个地方落下脚啫，唔系一个人喺夜晚喺屋企都几捻闷。 唔系啊，揽住条女又唔捻闷啊，屌你！ 讲清楚，我系一个人喺屋企揽住条女咧，都系中数嚟啊，仆街！ 明白 啊，即系越夜头脑越唔清醒嘅啫。啊，今日讲。一般人， 一般人，點解我哋講一般人呢？我覺得呢一集真係要即係探討一下，因為咧我好多嘅同事啊，我聽好多嘅同事講，嗱佢哋把口啊一定冇講出嚟啦，好多人都唔甘心做一個一般人，憑佢哋嘅行為或者教育下一代就可以反映到彰顯到呢樣嘢，點解呢？好多嘅同事都會將個仔咧就去嗰啲搞嗰啲乜撚嘢，而家就嚟暑假啦，搞嗰啲乜撚嘢即係嗰啲叫咩班啊？你知嗰啲興趣班咧，又學下嗰啲咩跳樓腰舞啊，屌你老尾扭下屎忽花啊，或者係去讀下嗰啲咩而家好興嗰啲叫咩啊？去英國啊，或者去嗰啲咩歐洲嗰啲叫咩遊學？咁咧又話去邊度學啲乜？點解我哋要將下一代訓練成咁？就係因為我哋。上一代是個普通人嘛，希望訓練下一代不是一個普通人嘛，希望他會比我們更加好嘛。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，你訓練到他怎樣都好，你給十個遊學班他都好，可能他去到外國那裡被鬼佬屌兩下屎窟窿啊，放在上 YouTube 啊，之後跟鬼佬吞完精都好，他都是一個普通人來的，被鬼佬屌完個閪都是一個普通的女仔來的。 其實有一個中國有一句很舊的說話，可能大家年輕時候都聽過的，就是以前的人说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又是山。一个人后生的时候，你来这个世界就总是平凡的。因为你一个人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保护你，基本上是生存不到的。 这个真的是。 对不对？你现在你探下朋友的小朋友，哇，你觉得一手都捉爆他。我直头见到我朋友的 BB 仔。他們說什麼腦筍未生埋，你真的看到頭上面有條血管在跳跳，哇，很恐怖的，也不 恐怖， 即你覺得大力一捉下去就是這樣先的， 不用，你將個 BB 仔，你如果覺得小時候天生天養是可以的話，你將個 BB 仔放去那些森林之後，一個星期撿回去看看乾了沒 有，這樣最簡單就是，是沒辦法生存到的，但是你慢慢大過的時候，你可能不同的情況賦予了你不同的能力，譬如說簡單一點，你可能學了一些特殊的技能，譬如音樂、藝術、表演、跳舞、又或者你發現呢，原來你試過講大話行騙成功、這些都令到你覺得你與別不同，慢慢呢你就會追求自己與別不同，在女仔上面最容易表現為什麼？ 打扮 大波不是你想大就大的， 屌你啦，龍胸就得啦，屌！我昨天看一宗新聞啊，說有一個英國的女人 KK 級走去整曬佢，屌你啦 ，KK 級你走嚟香港啊嘛， 益你啊！ 喂，你唔使整曬佢，你走過嚟得噶，你整大啲添。 呢個問題係問題就係話女仔就會扮靚啦。咁但係譬如話咧，如果你著同一件衫咧，唔知你細個有冇聽啲人講，啲女話會撞衫。 撞衫撞袋嘛，屌你量產品，你一間會撞啦，屌你！ 但係你講緊我哋後生嘅時候啊，即係我後生嘅時候，啲女興咩煲袋唔知你知唔知？ 借，我以前冇錢買嘅，得 煲袋 Doctor Martin MW 牛仔褲 ，VP 牛仔褲。萬寶路卡式牛仔褲， 還有一對就是 Timberland 的狗牙帆船鞋， 狗牙帆船鞋嘅啫，你其實講緊成日話，你初頭咧，你發現 你講嗰啲全部量產品，全部著喺個身度，周街都 係 咯。 唔係，所以個迷局喺呢個位啊，就係你覺得你自己好特殊嘅時候咧，但係你後來如果你認真啲睇，原來通街都係咯。 啱啊！ 喂，呢個就係真係真正嘅遺憾啊！你聽到我講一次，當你覺得你好特別嘅時候，後來你發現通街都係。 啱啊！ 你諗下幾撚戇鳩？咁你然後咧，當你發現咧，哦，係咯，係時候咧要揾錢啦，即係好似啲人出，我2009年 啊， 2009年我好有印象，點解成日記得2009年咧？2009年我開始我嘅人工係過10,000元。 哦。 我2003年畢業。 哦。 OK。 2003、2004、2005、2006、2007、2008、2009之後幾多年？ 7年之後。 7年之後。 7年之後，零三、三四五六七 八九七年啦。 我挨咗十年先过5000蚊啦，细佬。 扑你个街！ 屌你！ 你大家个社会环境唔同啊嘛。 啊！屌你过5000蚊好啦，难顶嗰阵时都，大哥，屌你。 咁我唔知啦，但系你可以想象，我2009年你先过10000蚊都系好捻难顶啦。 啊！ 即系咧，好彩啦！即系如果我2012年先过10000蚊，真系好捻大镬，我相信。 啊！ 咁咧，當你覺得，如果嗰時候覺得啲同學仔咧，好多人都會揾多啲錢，可能揾20000蚊。 啊！ 咁你覺得，哇！如果有20000蚊就好。 係啊係啊，我都係咁諗。 都後來咧，你而家譬如話，通街冇20000蚊嗰啲咧，覺得佢好難生活啊，已經變得好難生活啦。 唔係喎，大把人都通街冇20000蚊。 係，咁啊。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 但係有啲冇20000蚊嘅，我覺得佢好撚富貴嘅，唔知點解使得。 唉，咁呢個咧就係啱啱同我朋友吹水頭先，咁樣佢話我就分享一個觀點，我話咧上次上北京，前幾日去北京嘅咪，咁啊夜晚同兩個朋友去食串燒。 哎呀，你最出聲啦！喺北京幫我買嘢。 咁你咧知唔知日本唔係即係北京大陸嗰啲串燒咧？嗰啲燒韭菜嗰啲啊！ 我好撚惡食。 咁啊，睇下你中唔中意啦。咁咪嗰啲燒羊肉啊，好多嗰啲一串串嗰啲嘢 啊 嘛。知唔知咩錢噶？ 而家10-10几蚊啊！ 黐撚線嘅，5毫子嘅啫嘛，5毫子1蚊，肉啊1蚊2蚊咁樣啦，雞軟骨啊1蚊，真係全條肉咪2蚊咯。韭菜啊、冬菇啊嗰啲1蚊嘅啫。三個人食，你估埋單幾錢啊？ 三個人食100零蚊。 300几蚊。 300几蚊就食咗幾撚多串啊？ 好撚多串， 唔係，但係咪唔飽㗎？屌你少少 咁 嘅嘢啊！ 咁明顯係唔飽啦。咁但係你可以諗下喎，即係300零蚊都起碼150串喎，我哋當20蚊一串，對不對先？ 啱啊！ 咁樣 咁即係好撚少咯，份量你可以食100几串。 嗱，跟住後來咧，你又咁諗喎？如果你用香港人的觀點去看咧，食嗰啲咪即係等於我哋食而家街邊嗰啲豬皮魚蛋蘿蔔，食300蚊咯。 哇！點食300蚊魚蛋？ 嗱，如果我而家咁樣講，如果用呢個比例，你係咪覺得好撚誇張啊？係 啊。 咁但係咧，我譬如話，我同我哋食完之後咧，300蚊，咁梗係我埋單啦，人民幣喎，即係360蚊港紙喎，400蚊咁滯喎。屌狗，激動咗添，仆街！咁咧就你梗係覺得 400蚊我唔食呢啲。 不是話你吃不吃呢啲，係大家覺得冇問題。咁當然我俾錢，我覺得有問題啦。咁佢哋覺得冇問題喎。咁後來咧，我個 friend 突然同我講，佢解釋呢個觀點佢好簡單嘅啫。咁你人哋住屋唔使錢啊嘛。 啊係。 咁你同埋咧，即係咧，其實係成個收入嘅 ratio 咧，你發現香港人咧，可能你1/3嘅錢去咗住屋。佢哋根本就冇消費嘅。他們大部分的錢留來只是花的，賺錢留來只是花的。 但住呢，他們北京住都很貴的。 包的嘛，老闆。 哦，即是你說老闆包他們住的。 是啊。 齋吃咯，即是齋齋吃咯， 包 他們就 是。沒錯。 齋洗。 是啦，因為一般大陸聽課的包吃包住。 哦。 人工是齋鬥的而已。 哦。 是啦。這樣呢，我為什麼突然說到這裡呢？我都唔撚記得咗啦，不過唔緊要啦，講講下，通常唔記得咗之前講咩就係我哋嘅風格嚟嘅，因為我哋一般人啊嘛，一般人嘅特點就係咁啊。 啱啊。 咁但係咧，想講即係你可能係你個即係人有時，我覺得嗰、那個你最一般嘅地方就係當你覺得特別嘅時候，嗰、那個特別其實就係好一般嘅。 啱。 係啊，如果到你，然後你每一次咧喺你生活裏邊咧會產生一個新嘅特別嘅。譬如話咧，你細個覺得好特別，有個女朋友啦，跟住再特別啲，買到萬寶路卡食嘅牛仔褲啦，咁然後咧，到人到中年啦，最特別係咩？話俾人聽，我買咗層樓啦，跟住然後飲支靚名牌嘅，終於識點樣品嚐一支紅酒啦，然後話俾人哋聽，你唔識我識啦。OK， 你第二個迷障咧就係話同人比較。OK， 咁然後咧，到最後咧就係。你比較完畢之後咧，你就發現咗，哦，原來唔係嘅，原來個個都有嗰啲。 啱， 幾撚慘 喎！因為我而家大咗咧，嗱，人到中年開始，我哋成日都講人到中年，屌你老味，開始對自己好多嘅反思 啊！你遲啲講人到老年㗎啦，你而家又喺中年講多幾次啦，仆街！ 因為好多嘅反思啊，我哋反思一樣嘢，因為我見到身邊嘅同事有啲人覺得自己特別，我特別覺得同人唔同。例如我買了哪隻股票，例如我看過市是怎樣樣，例如我的兒子在哪間學校讀書。 你是希望想告訴別人你自己有個人的見識和看法，你還是有一種想法，就是如果我能力上高過你，我是比較特別一點。 我想說一件事給大家聽，我們生活在香港，如果你是特別一點的，不會在這個階層停留太久。 香港是一個很得意的社會，流動很快，你有能力的話可以流動到第二個的社群，是很簡單的事。 所以你這個就是一個迷障咯。我剛才說的重點是什麼呢？當你追求上一級的時候，你上了那級的時候，你以為你站得很高，屌，原來站上去好像這樣，你呢入了一個升降機的時候，你初頭以為升降機沒有人的，一打開到升降機，屌，裡面全部都擠滿了的，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嘛。即是呢，你可以想像一下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你家裡水浸，你水浸的時候呢，家裡有兩隻曱甴，它呢剛剛就在這個水浸的汪洋裡面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表現得極端痛苦，兩條觸鬚直撚曬咁樣。然後呢，假如呢個電話呢，唔係呢兩隻曱甴呢，發出求救嘅訊息，你又咁啱開緊工喎，希望你翻屋企救佢。你會唔會理佢？ 梗係唔理佢啦。 OK， 就係咁啦，人生就係咁。人生就係呢兩隻曱甴。其實呢，我哋嘅生活喺一個大好大嘅空間入邊，然後呢，你不停呢有唔同嘅 condition 係不停咁樣發生。我哋呢不停都希望呢，我們希望呢，有一個主耶穌，有一個神，有一個佛陀，有一個 supervision，即是有一個高層次的東西在看著你的，但那個高層次的那樣東西 是不會看你的嘛， 其實就是你自己咯，就是好像你剛才那樣咯，你知道是會發生的那件事，但是它是不會騷擾你的， 對 這個就是當你發現呢，然後呢有一隻曱甴就開始想著你，如果我有錢點就好 有錢點你都是曱甴啊，大佬啊，屌你 OK， 你明白我的觀點 嗎？我明白， 即是呢隻曱甴啊，如果我儲五粒米在個在後欄咁就好啦，咁咁然後呢第一日你個廁所呢突然間水浸出嚟喎，佢話咦，我有粒五粒米，我有冇可能去逃過呢個水災咧？ 冇啦，因為你都係一隻曱甴啊嘛。 咁然後呢喺遙遠嘅九護士呢就在公司那裡呢收到這個曱甴的投訴，曱甴就不停地求，快點救，快點救， 都是一隻曱甴嘛， 這個就是一般人，這個就是一般人的困境，我覺得一般人的困境才是困境， 但很難逃出來的，我們， 就是你有幻想，你那個幻想呢，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曱甴局，曱甴局就是人生的幻想，你沒有辦法去逃出這個幻象，哇，所以佛教真的很偉大， 不是佛教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告訴你聽個真實情況嘛，但是很多人接受不到的， 就是呢如果我告訴你聽呢，原來即我們大家現在錄音只是即是相等於在家裡兩隻曱甴有吹水，其實我們然後向其他曱甴告訴你，其實你是曱甴來的，怎麼這麼戇鳩， 有些人不信，有些人的父母都不會告訴小孩子是這樣的，那些小孩子父母會告訴小孩子是怎樣呢，我們是很獨特的，而且現在的教育制度都是這樣的，教些年輕輩我們有獨特性，有獨特性嗎？屌你個閪，你咪留下去， 我覺得人呢不是說不可以獨特的， 不是你獨特得來不會說哇屌你老闆你這樣樣，除非小師妹是 36D 22 36D 不戴薄洛搭地鐵，屌你老闆發起個樣子好像弟弟那樣，我覺得你很特別， 我覺得人一個真正的特別呢，是他可以徹底到認識到他真的不是很特別喂你這個真的 我真的不是很特別 不是啊，你說呢還有你真正那種 真正做 你真正去明白到，屌，其實大家都是一鳩樣啫。喂，一鳩樣，你估咁多人明白㗎？一鳩樣係咩意思啊？就係、是，你係曱甴，我係曱甴，我哋大家都很無奈咁樣去處理緊一個 好無奈、好無助 嘅發生嘅水災，亦都可能九護士行出嚟時候唔小心嗰只拖鞋踩咗落嚟。 拜拜。 或者唔知點解佢有一日爆房嘅時候，條女尖跌話好真曱甴，一夜又死咗。喂，屌你媽！你根本咧，你生存喺呢個空間裏邊咧，危險啊多到～不得了，曱甴都會染病噶，冚家富貴啊！不過你唔知啫嘛，你都覺得佢真係唔會病。 係， 曱甴都有 cancer 噶， 因為佢嘅週期好撚短。 曱甴有冇 cancer 噶？ 我唔撚知啊，曱甴嘅週期好撚短 嘅 啫。 但係如果逢係呢個細胞突變嘅話，有細胞嘅嘢就有突變噶啦。 咁啊真係唔撚知，可能佢特別變得特別勁咧， 可能變得特別 大隻嘅曱甴啊！屌你啊！ 真係都係有嘅。嗰日見到去 去個朋友屋企嗰度，啱啱樓下茶餐廳咧，哇！屌阿媽洗慳佢， 哇！好撚恐怖啊！ 哇！嗰啲曱甴啊， 串鳩幾兩串腸啊！ 係啊，撲街呢啲咧，所以曱甴裏邊都有啲大嘅，正如人裏邊都有啲大嘅，即係有啲人咧，佢可能收埋自己喺一個好隱蔽嘅地方啊，然後去到最尾咧，佢先衝出嚟嘅，即係唔洗慳佢，你都唔知係佢啦。所以呢個世界有大雞雜嘅。但亦都有不同品種的小雜仔啊，白色未退學的雜仔啊，咁啊好多種唔同嘅雜雜啫。 不過很多人都好掙扎喺呢個謎團或者喺呢個迷思上邊啊，所以你見我哋個社會好多人咧會做一啲即係佢又唔係做追求，我覺得係追求一啲特別嘅嘢啦，譬如追求一啲特別嘅手袋啦，追求同人特別唔同，譬如我識呢、這個列登斯基話咁計啊，其實德語區嚟嘅，即係德文啊，只係佢唔同口音啫。列登斯基係歐洲一個好細嘅國家，專出啲重型工具嘅。 列茲登士彈。 列茲登士彈，有一隻好出名嘅工具 ，Hilti 就係佢出嘅啦嚇。佢哋嘅德語發音係特別唔同嘅，咁你譬如你識得，你覺得我追求呢樣嘢啊，同人特別唔同，但係冇撚用，屌你係，完全係冇撚用嘅。 所以好慘啊，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其實細佬都係睇唔穿嘅，即係有啲嘢我識講，即係而家同你，喂大佬十二點過後啦已經，即係人生剩翻而家著緊呢條底褲同埋呢件恤衫，銀包都唔知佢用邊，錢又冇訂方使嘅時候咧， 我幫你洗， 係嘛？你攞銀包有兩嚿水， 屌你啦兩嚿， 兩嚿水唔係錢啊！ 屌你，後屘你冇俾三蚊我，嗱九回事，我哋有三蚊，我哋不如去大陸揼骨啦！屌你，三蚊揼骨俾人揼得。被人揼斷骨得， 即係我咁睇啊！即係你其實冇你而家咧喺而家呢啲咁嘅環境講咧，咪講到咯。但係 其實咧我哋都會做咗好多，同埋我哋 啊，即係 你聽我講一樣嘢先啦，筍哥。在現在這個社會，你覺得自己有獨特性，或者你自己覺得同人唔同嘅時候，係好啦，戇鳩同埋好低能嘅事。以前知識是一個令到你和同齊有獨特性其中一個工具，但是現在互聯網爆發的時候，你沒有這些獨特性，就算你有幾專業都沒有，人家 challenge 你的專業是可以 challenge 你體無完膚啊！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，醫生，以前醫生是社會上的一些權威來的，我覺得某些病是這樣，屌你老闆，現在你上網你去刨撚完那單嘢，嗱，譬如你有一個症狀啊，你刨撚完同個醫生傾，個醫生可能都跪撚低嚇，啊呢啲幾時啊啲料？我上個禮拜先 update 嘅嚇，係咩？喂冇睇，即係因為你而家互聯網爆炸，資訊開始係完全封冚地冚過呢個世界嘅時候，我哋嘅獨特性係降低咗好多好多。你如果仲覺得自己喺呢個大世界上邊有一啲嘅獨特性嘅時候，你係太過固步自封，或者係太過即係喺自己個圈子或者自我中心裏邊太過緊閉啊！ 我覺得最大 或者個發夢太過多啊！ 係其實你有時同人哋攣過 啊， 即係咧好啦。而家喺未即係個廁所未忽定之前咧，你個水喉未爆咧，嗰兩隻曱甴仲喺度度緊。屌我有三粒米，屌我粒咗你個粒先。跟住咧即係嗱 ，OK。如果我講呢個故仔嘅話咧，大家就係覺得咧，做兩隻曱甴係冇意思嘅。OK， 人就係嗰兩隻曱甴。 人生嘅其實冇乜大嘅。 即係咧，就其實就冇乜意思嘅。即係但係咧，你可以有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。你都可以開心啲嘅， 啱享受下當下咯。 咁然後咧，你仲有時咧，為咗呃撚咗人哋粒米咧，你仲可以同佢，你咧就同另外一隻曱甴講話，喂，屌嗰只曱甴，佢跑得慢啲嘅，喺曱甴嘅世界跑得快係就最威嘅，我當係咁先啦。啲人嘅世界就係賺得錢最多係最威嘅，咁佢咧就係呢只曱甴跑得最快係最威嘅。咁然後咧，大家透過互相嘅攻擊，唉，其實。你話幾無謂啊！真 係，但係好少人睇得穿，或者好少人走得出嚟，因為喺你身邊啊，嗰個競爭，尤其是香港係真係好緊密啊，同埋好緊迫嘅時候。 同埋你有時兩隻曱甴，你為咗要可能跳一步高啲嘅牆，曱甴都有偉大嘅時候嘅，可以一隻曱甴借另外一隻曱甴爬過佢背脊，然後跳過去咁咁或者有一啲可能性，有啲大力啲嘅曱甴可以載住你飛去第二度嘅。咁但係咧，呢個 咁講，即係畢竟咧，你脱離唔到，你係一個 曱甴嘅 身份，你係一隻，而你裏邊咧，你可能係試過原地飛啦。 啊、 有啲曱甴唔識飛嘅，淨係識爬嘅啫嘛。有啲係冇翼，有啲有翼。有翼嗰只就笑，有翼嗰只就笑冇翼嗰只。冇翼嗰只咧，就話俾佢聽，我跑得快啲，係咪？ 人生好難跳得出呢個框架，尤其是香港啊，因為香港係一個社會咧，太現實啦。即係現實到一樣嘢，就係你成績喺學校，你成績低過人哋，人哋都鄙視你啦。即係好好現實嘅香港，好好少人睇一啲內在啲嘅深層問題。 所以 因為你冇外在，人哋唔睇你內在嘛。 所以咧，一般人咧最一般嘅地方就係佢做所有嘢都係好一般嘅咯。 啊，即係但係我哋要接受呢樣嘢，我哋根本就係咁嘅人。 跟住然後就是接受不到嘛，大部分人。 使乜接受不到？但我哋唔好睇多電視機啦，屌你！電視機話俾你聽嗰啲嘢呃鳩你㗎。 你發現你發現前邊嗰只曱甴嗰只手臂粗過你一寸，屌你就諗咩努力去做掌上壓，令到你隻手咧粗佢再粗一寸。 冇意味㗎呢啲。 屌！但係拍落嚟嘅時候，佢咪舉得起 咧？我哋都係講嗰句啦，你享受下當下，攞你自己個資源，攞你自己個心去感受下呢個世界啦，即係。不要追求一些好啦，戇鳩或者係大家認同，但係個價值是 zero 或者係即係 nothing 嘅嘢咯，我覺得。 係啊，我都係咁話，即係咧如果呢個框架頭先講嗰個故仔咧，如果假如大家都係冇辦法醒嘅話咧，其實好得意，即係。人就係咁衰，自己就係睇唔到自己。即係我屌緊人嘅時候，其實人哋都係咁屌緊我。 但我哋都有啲反思，有啲人完全冇㗎。 係，即係。 同埋，如果你要追求獨特性嘅話，睇多啲書啦，睇多啲哲學書啦，令到你自己有唔同嘅角度去切入一件事，又好過你買一啲屌你老尾嗰啲咩手製眼鏡啊、手工乜嘅全部量產品嚟嘅細佬，屌你個世界冇嘢唔係量產品嚟。 我又咁睇，即係咧，其實讀書咧，去到我呢個年紀咧，我都係 keep 住叫做咁多年都冇乜點唔讀書嘅，即係都 keep 住日日睇書咁樣，即係至少都睇一兩個 chapter 咁先瞓覺嘅。讀咗咁耐咧，我發現咧要真正有自己嘅睇法咧。其實好撚難 嘅。係，你講起讀書，我但係今期介紹大家睇，我就已經冇講呢個 topic 好耐啦。每週一書，今期介紹大家睇一個存在主義作家沙特。近排我睇咗沙特一本書叫《嘔吐》，我而家先知點解村上春樹攞唔到諾貝爾文學獎。 點解咧？ 真係照抄。 哇，係咩？ 即係咩叫照抄咧？我而家先知。咁大家睇下呢本書，咁你又明白點解村上春樹咁多年都攞唔到諾貝爾文學獎㗎啦？咁有時有啲嘢你覺得村上春樹獨特，原來個冚家產，因為兩個字照抄。 但其實就係咁㗎啦，即係呢個我有嗰日同個朋友傾偈，跟然後咧就講到喺 Photoshop 啦 ，Photoshop 我識用嘅一個軟件啦。咁然後咧，因為我近排要去歐洲買一套軟件。 哇！你去咗啦？ 唔係，即係要去歐洲度買，就唔使個人去嘅，而家買嘢就係。 去歐洲咁再出聲啦。 咁喺歐洲度要買，即係同一個軟件生產商買一個軟件咁樣。咁然後係我哋貨大陸嘅一個工程用嘅。咁然後咧，買呢套軟件嘅時候咧，而呢套軟件咧去做嘅一個部分咧，係叫我哋叫 mask 啦，蒙片咁樣啦。做 mask 咧係有一個特別嘅技術嘅，而我係蒙片嘅專家嚟嘅，即係喺做 Photoshop 嘅世界蒙片，我係專家嚟嘅。跟住然後咧，我嗰日望完之後咧，我發現原來呢樣嘢咧，佢呢個 software 咧寫出嚟嘅時候咧，原來同我嘅睇法咧係好多好接近嘅地方。所以我琴日再訪問一個有個朋友係 DDoS 嘅專家嚟嘅，即係近排香港咪受到網絡攻擊嘅。他研究過一個問題咧，係點樣將譬如話香港同埋澳洲啦嘅資訊咧，譬如話我淨係掉啲 information 過去嘅時候咧，因為 upload 同埋 download 咧嗰條線係一樣粗噶嘛。咁如果我淨係嘢射過去嘅時候咧，冇嘢翻嘅時候咧，咁嗰條頻寬咧會有一種唔平衡嘅情況發生嘅。對於網絡界嘅人嚟講係需要解決嘅問題啊。我朋友係佢喺網絡世界裏邊，佢係第一個開發到平衡咗。 平衡呢個資訊出入嘅專家嚟嘅。咁樣咁樣講，其實你唔知佢有幾偉大啦。但係如果你係佢哋嘅人，你就會覺得哇，好撚勁啊！即係好似發明咗一件好偉大嘅事咁樣。跟住然後後來佢話佢做完呢件嘢時候，佢後來發現咧外國好多人都用呢個方法咁樣。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呢個世界咧諗嘢就係咁噶啦。當你諗到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其實唔係就係得你諗緊。 啱，其實好多人都係咁諗。 所以你話有時你講話係咪照抄啊？一個人咧個大腦喺一個咁嘅世界生存咧。去到一個時間，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出現嘅時間爭好遠㗎，因為村上春樹出現嘅時間係同沙特係爭好遠嘅。村上春樹一定係睇咗佢啲書先寫咗佢。 咁亦都有可能佢冇睇過佢嘅。 冇可能啦！屌你，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啲書你冇睇過，你唔好話自己有份寫嘢啦。 咁又唔係咁講啊，即係咧，其實喺有 功夫是有世界大同的，即原來我認識你招，唉，原來當年俄羅斯1738年已經有一個將軍練撚成呢一招，大佬，屌你老味，而家資訊咁發達、咁流動嘅年代，你冇可能冇參考過呢啲嘅。 但係你可能近一本沙特嘅書落去嘅時候，都唔係人人近得落嘅。 咁啊係。 同埋咁講呢個沙特咧講呢個存在主義咧，你有冇發現呢個話題咧？其實喺中國咧，亞洲啊。很少人討論，知唔知點解？ 唔知， 因為中國人冇存在主義嘅憂慮喺度咯。 啊，咁啊係。 喂，中國人係點啊？中國人群居噶嘛？屌你咪一條村幾百個人，大家門口對門口咁樣，我有啲乜撚嘢你都知道曬啦。如果一個只要一個民族佢係冇自己嘅，好似日本人咁樣，日本人佢個奴性好強啊。即係我叫你死，我全部死曬咁樣。只要一個民族咧，佢係相對地放低自己嘅話咧。他就不會有所謂存在主義的憂慮，什麼人會存在主義的憂慮呢？你覺得自己真的很緊要 嗎？對，你說 鬼佬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鬼佬很有趣的，鬼佬就是，特別是美國佬，他們有一個習慣，他必須要在他生活裡面，要人家認同他是一個好人，所以你有沒有小時候看電影，美國電影，那些人出街之前照鏡，然後看看自己的樣子的時候，跟自己說幾句，讚美一下自己的說話，喂哟，九護士，哟哟咁樣。如果啲廣大嗰啲學生都係咁噶，即係呢啲咧係鬼佬覺得要每日要人哋覺得自己好，自己覺得自己好，一定咧要保持住啊 ，I feel so good 呢種狀態咧，佢先至可以做人嘅。中國人冇呢樣嘢嘅。 冇，中國人冇。 今日陰邊條撲街好咧？我哋如果你將你諗下咧，如果我試點啊，你放喺人哋度。同埋放喺自己度嘅時候咧，你得出嚟咧，有啲哲學對你係冇用噶。所以存在主義咧，好多人即係好多讀書人都好中意睇。但係佢發現咧，呢樣嘢好唔貼身。 亦都好冇用。 就係因為我哋嘅民族咧，本身咧 就冇存在主義呢樣嘢咯。 我哋民族對呢種所謂個人主義精神，對呢個世界寂寞兼憂慮咧，係有抗疫作用啊！另外就咁啊，我哋個民族裏邊，佢都係一個耶穌嘅啫嘛。 係。 點解我哋特別多神嘅？ 啊！ 撲街個攞頭都有個攞頭神嘅。 啱啊！ 撲街你點會驚嘅啫？係咪先？即係好似我老媽子咁樣，乜春都拜嘅喎。我屋企啲神位多到不得了喎。你咁撚多神，你驚乜鬼啊？係咪？ 啱。 屌！但係你得一個耶穌，仲唔知佢真定假？我阿媽冇所謂，呢個係假咩？ 我拜第二個，拜咗嗰個啫，屌你！ 唔係。好彩我個個都有拜。 屌你噶！ 唉，講完啦， 拜拜。